要继续在那个路加，不是路德记嘛啊，我们最近啊那个哎恩典的季节，我们说哎，我们就在读这个路德记啊，那不是说照这个路德记每一节每一章这样的次序，而是我们在寻求圣灵给我们光照的时候，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在路德记当中哪一些方面我们可以。在这个恩典的季节里面，我们可以来突破，有更大的突破啊，有更大的属灵的这样一个看见，用新的眼光来读路德记，是不是？虽然我们读了很多次啊，10分钟都可以读一次，但是我们求圣灵给我们新的眼光来读。那我们上次我们有分享到啊，当以利米勒做了一个。啊，真的是很悲惨的这样一个决定啊！在犹大地伯利恒有这样一个饥荒的时候，就带着全家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回到了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结果他们就很惨，两个儿子死，对不对？啊，结果在那里怎么样，也没有发财，是不是？结果带去的财产都用光光，当。儿子死了，以利米勒死，儿子死了。那某一天，那拿欧米就看到，知道啊，原来我们的神还是做心事的神。当以色列百姓开始有回转，神就怎么样，将恩典在他们中间，神就来造访他们，来看顾他们，以至于在伯利恒，在犹大地怎么样？又有好的收成，是不是？又有好的日子可以过了，所以他就决定要回到伯利恒，回到神原来给他们的家。对我们来说，今天来说，就是说回到神的家，回到教会当中。不管我们原来怎么样的光景，但是神都一直期盼着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就像拿俄米。带着路德决定要跟着他嘛，至死不渝，对不对？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对不对？你死在哪里，我就死在哪里。那路德那一个跟随拿俄米，那一个要寻求神的这样一个心，当他们就这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全城我们讲到什么？全城都震动了。都非常的兴奋，虽然拿俄米他哇，很非常的憔悴，是不是？我好像皱纹也多了一点，结果口袋里也没有钱，对不对？回到伯利恒哦，他的姊妹当中，但是怎么样？伯利恒啊、哦、的百姓伸开他们的膀臂，在那里的嘛欢迎他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有弟兄姊妹回到神的家，当有新的人来到神的家，我们也是怎么样？敞开我们的双臂，用耶稣基督的爱来拥抱他们，因为我们过去的经历也就是这样啊，也就是我们是世上的，但是。神怎么样把我们找回了？刚才张老师哇，已经把这个星期的那个读经问题的答案都已经给了你们了，啊，那个星期二晚上我们喜乐小组都有分享这个读经的问题啊，继续分享，这个是非常得鼓励的啊。不管我们的祖先怎么样，但是神今天拣选我们，我们可以扎根在神的家里面来享受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继续来寻求、来抓住神恩典的时候，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必须要去遵循的。当我们说要抓住神的恩典，让我们经历神的恩典，让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的场所、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让神的恩典可以施行出来的时候，路德记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原则：神的家、神的儿女，不管是你是领袖的，你还是哦，有的人说我是平信徒，我跟你说，圣经上没有平信徒这个字，有没有？没有平信徒这个字，我们都是叫什么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原来意思就是小基督啊，就应该跟耶稣一样的，是不是？所以 不要说哦，我们是领袖哦，那个人是怎么样平信徒。我跟你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领袖人物。跟你说，我也是，我是领袖人物。跟你说，我是领袖，你自己说我是领袖人物。为什么？当我们抓住恩典的时候，将神的恩典施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就是走在前面的先锋。当你是先锋的时候，你就是领袖。你不但是这一个先锋，而且你是有影响力的。在上个月我们讲到的一个关系，人跟人关系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是有影响力，可以 impact 人家，来影响人家的，是会有那一些软弱的啊，或者新的朋友，你就带着他们。所以你跟你说，我是领袖。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都是羊群，不叫鸡，不叫平信徒，我们都是羊群，我们都是跟着耶稣基督。耶稣是怎么样？教会的头，是不是？我们都是跟随耶稣基督，但是神也在教会里面设立了一些属灵的这一些 leader， 领导、领袖或者牧者，对不对？组长这些。那我们作为羊群的，就是也是跟着这些属灵的领袖一起走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双重的身份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到，我们要活在圣灵的次序当中，在神的家，在神的国当中有一个次序。当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次序的时候，就像你看这个封面一样啊，我们在找封面，这个是每一次这个 slides 啊，这个什么 PPT， 这个是都是 Amy 帮我做的，我先把要啊把它那个打好，然后找封面的时候找什么？哦，这个在属灵，活在属灵的次序当中，这个封面要找哪一个背景呢？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找一个是 music 的，有音乐符号的。当一些美妙的诗歌唱出来的时候，哎，我们 Mary 要知道嘛，你不能说这个这一个弹下去，本来是在后面几拍的，你跳在前面弹，行不行？不行啊，就不成一首美丽的诗歌。一首美丽诗歌出来的时候，它是有旋律的，它是有拍子的，它是有高有低的，是在一个次序当中。同样的，在神的国里面也有这样一个属灵的次序。当我们活在这个属灵次序的时候，那抓住恩典，神的恩典就在我们中间，怎么样，就活出来了，活出来。所以我们在，我很啰嗦，路德记里面就讲到啊，我们先来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主，你啊，帮助我们在读路德记的时候，求圣灵不断的来开启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在路德记当中这些属灵的原则。在我们抓住恩典，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让我们进到主你的属灵的原则次序当中的时候，我们相信主你给我们的应许，不是说我们白白的拿到，而是主你给我们的应许跟恩典，可以借助基督的丰收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得到被彰显出来，让主你自己得到荣耀，让我们也得到神你自己极大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当路德随着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我们知道拿俄米已经真的是，我不知道拿拐杖还是什么啊，对不对？当然他已经没有 driver license 了，可能，对不对？去检查眼睛也不行了。但是路德他还年轻，是不是？他在那里照顾拿俄米，照顾拿俄米啊，每一个煮饭啊，家里打扫啊，都是路德的事啊。但是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当第二章他们回到伯利恒，开始伯利恒神的家生活的时候，你就看到那摩亚的女子路德怎么样，她要担起这一个家庭生活的责任啊。他们没有，自己没有收成啊，他们回去人家有收成啊，他才回去，对不对？然后他要有东西吃啊，也没有钱啊。那他们犹太人就有这个规矩啊，就收成的时候，他们收的时候不会说全部都收光，有时候就留一些，就是给穷人了。那路德要做的一件事情，去捡这些麦穗来回家啊，来煮饭了， 但是路德当他要出去的时候，你看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先想他的婆婆拿阿米说，你容我往田间去。如果我是路德的话，婆婆，看你这个样子啊，看你这个样子，好，你体力肯定不行了，留在家里休息，留在家里休息。我现在我去捡麦穗，回来煮饭给你吃啊。但是路德怎么样？路德先请求拿俄米亚允不允许他去田间捡这个麦穗呀？路德，他在这里尊拿俄米为他的属灵的一个权柄啊，在他家的一个权柄，他完全的要服在拿俄米的下面。他所做的，他请求拿俄米的允许。弟兄姊妹，这个跟今天的社会是不是有点相反啊？拿俄米，你都连开车都没办法开，对不对？我现在要出去，我要向你请求一下吗？何况我是要来服侍你啊。弟兄姊妹，当路德在遵守这一个次序，这一个属灵的次序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第二章的后面怎么样，等一下我们会看路德就怎么样得到了神的祝福，对不对？得到了神的祝福，当活在一个属灵的次序下面的时候，他得到了神的祝福啊。不是说拿俄米在第三章的时候，不是说拿俄米把路德就捧在抓在手里面了，我现在真的是只能靠这个媳妇了，不行了，你如果乱出去，然后又给男生叫男生，那你就飞走了，是不是？没有啊，他在那里为他着想啊。第三章，下一次我们下个星期啊，我们会来讲这一个事情啊。那当然有很多的属灵的意思。好，那这个事情我们就知道，对不对？我们就知道路德就去到波阿斯的田间，对不对？去到波阿斯的田间，他蒙了福，然后中间。在路德记第三章我们就知道波阿斯原来啊是拿俄米的他们家的一个至亲啊，就是一个 close relative， 就是一个至亲的亲眷啊。照以色列人的律法，在至亲的关系里面啊，两个兄弟，那一个兄弟的太一个兄弟过世了，那另外一个兄弟有责任要娶那一个过世的那一个兄弟的太太，有这样一个责任啊。如果那一个弟那个哥哥或者弟弟说啊，我不要娶这一个太太啊，他的家受到羞辱了，他要把鞋子脱下来，然后那个死去的弟弟或者哥哥的太太还要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被称为这个家称为是脱鞋的这一个家。我们知道波阿斯在这个故事里面，波阿斯是他的一个至亲的这样一个亲眷啊，他可以娶怎么样？娶路德。波阿斯，我想他也看上哇路德啊，很多赞美路德。路德怎么样啊？下次我们也会分享啊。路德也愿意啊，要嫁给波阿斯。但是忽然间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在这个关系当中啊，有一位比波阿斯更至亲的那一个人还在啊。除非那一个人放弃说要娶路德的这样一个权利，波阿斯才能够娶到路德啊，娶到路德啊。如果照今天的社会的话，怎么样？哇，你爱我，我爱你，还管你三七二十一，怎么样？私奔了嘛？这个故事太多了，对不对？哇，电影也很多很多。但是波阿斯在这里，他选择了一个什么？他 选择了一个秩序，他选择了一个神所设立的一个律法里面他要去遵循的一个属灵的这一个秩序。除非那一个令更至亲的亲属他拒绝，他不要娶路德，他才能够娶上路德。所以在第四章里面我们就看到了波阿斯他是怎么样去遵守这一个律法，这次序律法的规，神给他们的这样一个规定。所以波阿斯那一天他就到城门口，他 坐在那里，那恰巧那一个至亲还要更亲的那个亲也经过，所以波阿斯就把这个人抓来了。他说某某某啊，哦，再来有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啊。哦，你看那个我也请了那个长老这些人做见证的嘛，啊，坐在这里啊，你讲什么大家都有记录嘛，都有见证。所以他就在那里跟那个至亲更亲的那个亲属就讲了，他说哎，拿俄米从那个摩亚回来了，对不对？哦，拿俄米就是以利米勒嘛，啊，就是你族孙的以利米勒，对不对？那 有一块地，哎，你要不要把它锁回来，把它 买过来？哦，他听了，哦，有一块地，那太棒了，正好他哇杀价可以杀得很好，对不对？哦，他说我要买。那波阿斯又加了一个条件了，他说不只是这一块地呀，以利米勒两个儿子都过世了，那回来有一个媳妇啊，当然媳妇的先生不在了，那你由这个侄任呢，你要娶这一个路的摩亚女子为妻啊，不只是娶摩亚女子为妻，所生下来的长子是要继承那一个死掉的那个族勋，在这里就是族勋，就是他原来先生的那个名字的。哎，你愿不愿意？结果那个人怎么说？他说：“这样的话我就不要了，对我来说太大的那个损失了，我何必要这样？”他不要了，他不要以后，然后波阿斯，这个是那个我刚才所讲到的他们的规条，然后那个人就把鞋子脱掉交给波阿斯，以这个为证，就是说我不去买赎拿俄米的地，以及去娶路德原来我的族兄的那一个太太。所以这件事情当波阿斯照做神给以色列的这一个属灵的次序去遵循的时候，怎么样？这个事就成全了，这个事就成全了。而且怎么样？那些长老就在那里祝福波阿斯啊，啊，祝福波阿斯娶这个女子，就像建立以色列家，就像以色列雅各啊娶那个拉结利亚一样，你的名要亨通啊，啊，而且你会生养从你的家族里面，就像犹大一样，犹大那个他玛从犹大，这个故事我不讲啊，生了那个法利斯啊，法利斯就是波阿斯的，也是波阿斯的祖先呐、啊。从波阿斯，然后我们等一下讲，就生出耶稣大卫，然后耶稣基督来了。所以当波阿斯遵守活在这一个属灵次序的时候，怎么样？他得到了人的祝福，长老属灵权柄对他们来说的祝福，然后呢也得到神的祝福，事情就成全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什么是属灵的次序？刚才讲了这两个故事，对不对？在路德记里面，什么是属灵的次序？你对属灵的次序有多少的了解？我们有没有活在属灵的次序里面？尤其在这个抓住恩典的季节当中，我们进到这个属灵的次序，带下恩典。所以什么是属灵次序？就是在属灵的权柄下面，就像路德一样，他尊荣他的婆婆拿俄米，他尊荣他，他愿意降服在他的家里的权柄的下面，对不对？尊荣在他的权柄的下面。对波阿斯来说，他怎么样？他尊崇，他尊荣，还有一个比他更至亲的以利米勒的亲眷在那里，他尊重他，他尊荣他，然后他怎么样？他尊荣 那些属灵的权柄，那些长老，不是说我给他这样去交谈一下，哎，签个字就好。他将他自己生命降服在属灵的权柄下面，以至于什么呀？神的命令、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神的恩典就施行出来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说我们要遵循神的命令，我们要活出神的旨意，在神的家中的时候，神跟我们说，我们在这个抓住恩典季节里面，我们都要活在这属灵的秩序里面，属灵的秩序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属灵的秩序，实际上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等一下最后我们也讲到在教会里面，我们会讲的多一点。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你我们自己的自我的管理上面，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秩序啊？在箴言讲得很好，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讲什么？他说，哎，这个人啊，你 我们这个人如果是轻易发怒，他说怎么样，是胜过勇士。哎，啊，当然我们说轻易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我们是要不发怒啊，不轻易发怒，就是说我们要有时间再去发怒嘛，对不对？当我们好好的去想一下，好好的去思想神的恩典的时候，思想神的旨意的时候，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结果我们发现怎么样，我们不需要发怒啊。那箴言里面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那接下来十六章三十二节下面，他说怎么样？那制服己心呐、啊，制服你的心的那个人呐、啊，强于怎么样？得取一个城市啊！你要得取一个城市的力量要多少？但是他说，你能够制服你的心，那你的心可以降服的，你胜过得取一个城市。在这里讲什么？在这里讲到，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不管是工作在服事，我们的心、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言语，有没有在这样一个秩序里面？你知道吗？当神我们得救以后，神恢复我们这一个里面的人，灵人是活过来的，是不是？我们说我们都有灵魂体，当我们的灵跟神的灵对齐的时候，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的灵就知道神的心意啊，我们的灵指挥我们的魂啊，我们的情感啊，思想意念啊，就对了。当我们的情感思想意念对的时候，怎么样？你就不会发火了，你的心就降服下来了，就你的身体活出来的，不会伤害到旁边的人了。我讲到身体活出来可能是一个言语啊，我不会打你，但是那个言语出来可能比打还厉害。所以这个在一个秩序，灵魂体的秩序下面，我们可以得到神不让，或者是我们生命的这一个改变、扩建、扩造，而且我们成为造福人的人。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秩序。然后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在以弗所书里面啊，还有哥罗西书，保罗写得很清楚啊。但是常常我们都 misuse， 什么叫 misuse？ 就误用啊，常常就跳过去了。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保罗讲到我们家庭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的时候，他怎么说？他先决条件是什么？我们要彼此的什么？彼此的顺服啊！太太要顺服太太，太太要顺服先生，然后先生要怎么样？爱太太，如同耶稣爱教会一样。是不是儿女要顺服啊，孝敬顺服父母，但是哎，父亲啊，常常是父亲不要怎么样惹儿女的气啊，我们常常会惹儿女的气，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在家庭里面也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秩序，就像拿俄米是路德的属灵的权柄一样，路德就把他顺服在拿俄米的他的权柄的下面。今天我们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但是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我们已经是活在新约里面， 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掌权在我们家庭里面。记得我们上次讲吗？我们什么？我的家什么？啊，基督是什么？我家之主，啊，我家之主。在工作的场所也是一样啊。保罗写到我们这样，我们做事啊，要改变我们原来的这个想法。哦，原来是做地上的事情，不是。我们甚至在公司里面，在职场里面，在学校里面服侍，在社区里面服侍，我们所做的事就像我们服侍耶稣一样的重要。不是说我今天哦，在教会里的服侍跟我在职场里面的工作有什么区别？在耶稣的眼中都是一样的。我们愿不愿意顺服那一位哦，常常骂我的老板，常常挑剔的老板？圣经告诉我们，属灵的秩序，我们要降服在甚至这样的老板下面。我的工作到今年到去年了，都已经超过20年了，你知道吗？20年当中啊，所有的人都已经走光光了。我这个 group 啊，我这个那个 group， 所有的人都走光光，那剩下我还是老面孔，还在那里。人家说，哇，你干嘛不换一个工作？哦，你知道，你在一个公司里面啊，待得久了，你就知道，你的薪水就不会怎么样大幅度的涨了嘛。你要涨薪水要怎么样？中国人叫什么？要跳槽啊，是不是？跳槽啊，他知道，你也常常跳槽吗？对不对？而且你看20年。不同的那个主管啊，就各样的眼色，有的对你很客气啊，有的就怎么样会给你眼色，都有。但是当我们遵循神的命令，活在一个属灵的秩序下面的时候，我服侍我的老板就像服侍耶稣一样，有这样一个心态的时候，怎么样？神还是看顾啊，神还是供应啊。今天活得怎么样？还很好嘛，穿得还很漂亮，对不对？这衣服正好洗过啊，是不是？弟兄姊妹，这个是要我们学习的。不是说在教会里面我好像非常的顺服，像绵羊一样，但是我们在职场里面也是一样的，要为耶稣来做见证。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一定临到你，不只是临到你，临到你的公司里面。我每天祷告就是这样，神，你既然把我放在这个公司，主啊，你把我放在这里，你就是让我成为我们公司的祝福。哇，这个人讲话很大牌，是不是？但是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职场发光作业。弟兄姊妹，这是属灵的秩序。然后在国家的政府里面，啊，罗马书13章写了很多了，啊，在上执政掌权的都是出于神的命，这是神所应许的。你们说啊，这个人这么坏，我居然当上某一个怎么样？神也允许啊，因为老百姓眼睛没有开启啊，就像以色列人当初要怎么样，要王啊，要扫罗啊，神就给你啊。弟兄姊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好好为我们的社区、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城市来祷告啊？一旦这样的人上去，对我来说，我就常常为他祷告，求神改变他，求神改变他，求神改变他。然后罗马书里面也是在讲到，我们要遵守社会的这样一个秩序，不管是啊，不管是啊税务方面呢，啊，各个方面，他说怎么样？这些规矩所设立都是为那些行善的人是看为好的。有时候你开车的时候，有时候我开车，我太太坐在旁边，有时候他就惊叫一下：“警察！”我说：“没事，我都没有超车嘛。”没有超速啊，所以当我们行善行在神的道上面，对不对？你就不用害怕，就不用害怕啊。所以这个我们在社会的秩序里面也是一样的，要尽上我们公民的责任了啊。那个有的人过去叫我们哦，当你看到那一个什么法院要你去陪审团，他说你就不要 open 了，把它丢掉。人家来问的话，我没收到。我跟你说啊，这不是我们公民所要做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教会里面 有神所设立的次序。我们等一下要用那个希伯来书10:3-17，就这么一节经文来看教会里面属灵的这样次序，神到底要今天我们来学习什么啊？啊，这个你可以很多经文回去再仔细的看啊。所以呢，这个 PPT 都在我们的网站上面都有啊，都有。好，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啊，那属灵的次序就好像就是神的国里面运行的一个规律，就有属灵的权柄在那里，就好像一个军队一样，对不对？耶稣是我们的头，我们就跟着他，对不对？神也在地上在教会里面设立那些领袖的，那我们就一起是同心合一往前走，那就像人的一个什么神经系统一样。你知道人最重要的神经系统在哪里啊？就是在我们大脑里面。上次那个 Samuel Taylor 讲到他15岁的时候，他有一个同学怎么样，是一个那个癫，就是他就会这样癫痫 seizure， 对不对？就会跌倒，就是大脑里面的神经就是有交错出了问题，所以他就没办法自己控制嘛，啊，没办法。所以我们的这个属灵的次序一样，如果这个次序里面某一方面的神经系统出了问题，这个整个次序就乱掉。神的恩典没有办法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家里，在我们的职场，在这个国家，在我们教会当中施行出来。所以属灵的次序就像身体里面的一个神经系统那样的重要。所以怎么样，我们要好好的看顾，我们要好好的看顾啊，遵守活在神的属灵的次序里面。而且当我们活在属灵的次序里面，就像一把伞一样，就像一把保护伞一样。当我们活在属灵次序里面的时候，你想想看，就像那个路德一样，路德当如果他没有遵循属灵的次序，他就不就他还拿欧米不管我什么事情，他就出去乱闯，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跑去另外一个田地或怎么样，会发生，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活在一个属灵次序里面的时候，就好像在一个保护伞的下面。当你在一个保护伞的下面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就不会被雨水所浇灌到嘛，对不对？或者有一块石头打来的时候，打在保护伞，那它就不会打到你嘛，是不是？是不是？所以现在我们这里就有一把保护伞，这里就有一把保护伞啊，要把它打开，怎么打开？好久没用，哇，自动的吗？哦，对，这样，哎，太，所以太用力，你知道吗？我们在神的家也是一样啊。当你太用力的时候啊，你就用了自己的力，没有在神的圣灵的能力里面。那你就出状况了，保护伞就不是保护伞，对不对？好，现在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伞，请一位大力士来帮忙，来来来，大力士来帮我举好，来站在这里，站在这里，对对对对，来，我要请几位来，你自告奋勇，你要在这个属灵次序的保护伞下面的，来来来，年轻的嘛啊，年轻的来，您来，在这一边。哦，太太，对对对，太太，赶快去抓住先生。还有呢，太太要来吗？还有没有？来来来，哎，那个姚大哥，还有那个我们江大哥 ，Fracy 啊，张老师，来，杰里，Alice， 我们越多越好，越多越好。好，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天要降雨，天要降雨。啊，天要降雨。当我们在神的家当中，不管是你的家庭，在你的职场的生活，我们在服事当中，啊，天色不会常蓝的，对不对？常常会啊有雨水啊，哦，有风雨啊，有暴雨啊，有甚至有什么呀？有那个哪里飞来的飞石啊，对不对？有仇敌会来搅扰，对不对？敌人就像豺狼一样无孔不入啊。但是我们知道 当我们教会在一个属灵的秩序里面运作的时候，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啊、哦，雨水来了。啊、哦，我这个水是干净的啊、哦，干净。我这个已经洗了很多次啊、哦，洗了很多次。啊、哦，哦，他们有没有滴到水的？啊、哦、啊、哦，有没有？没有。好，假设我们的那个江弟兄是不听话的小孩子，他就非不要在这个保护伞下面。怎么样，鱼就这样下来了，他就被打到了。好，谢谢谢谢，很棒，给他们一个掌声，给他们一个掌声啊、哦、谢谢谢谢。所以我们就看到，对对，擦一下，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哦、但是我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游戏一样，这个是加深我们的印象啊，就是说神为我们设立这样一个属灵的秩序，这个保护伞，我们每一个人当活在这个保护伞这个属灵秩序里面的时候，我们不会受到伤害。神的应许，神的恩典已经在我们中间，当我们进到这个保护伞属灵秩序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抓住这个神的恩典，让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自己的祝福，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哦。刚才你知道吗，我们江大哥跑出来的时候，居然我没有发现有一位人、啊、像我们姚大哥去把他抓回来啊，不要被淋到嘛，是不是？你也是啊，为什么不去抓弟兄姊妹？所以在属灵的秩序上，当我们蒙福的时候，我们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进到这个保护伞，一起来蒙福。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啊、哦。我们很快的，我们讲到在教会里面，在希伯来书啊十三章十七节这里讲到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神的话也非常的宝贝，来，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来，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却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怎么样，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嚣张的人，你们要使他们叫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在这里希伯来的作者到底在讲什么，到底在讲什么？他就在讲在教会里面的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秩序。首先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里面，他这里重复的讲到怎么样，有那一些引导你们引导我们的，然后有他们怎么样为我们灵魂在精心的祷告，然后他们又怎么样，他们以后是交账的嘛。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断的看到重复的，这是一个复数，在那里英文就是那些 those 然后 they， 对不对？复数的出现，这不是一个人、啊、而是在整个教会里面是一个团队。不是说一个教会里面哦，这是一个这个牧师，哇，很大派的牧师，很棒，对不对、哦、怎么样，而是在教会里面是有一个团队在那里一起的服侍，一起的建造神的身体。所以这里是一个复数，在那里不是说某一个人，如果教会只是某一个人，说基督徒丰收教会，哦，这是那一个牧师的，我跟你说，那一个牧师一倒的话，这个教会就倒了。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是一个在一个团队，而且是领袖的这样一个团队当中来运作，这个就是神领导我们的方式啊。我们的神是什么？三位一体的神啊，有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圣灵的功用，我们圣子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天父他那个永不改变的爱，各个方面他们一起在那里来保守，来带领我们。我们侍奉的模式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一个团队的这样一个模式，所以不是一个人。第二，我们看到领袖是有责任的。我们都喜欢 很多人都喜欢 做领袖啊。听说有一个我们在国内有一个年轻人呢，他什么样都要做头啊，他不高兴你。不高兴的话什么都不要，工作也不要，什么都不要，很多人都喜欢做领袖。但是领袖是有责任的，在这里希伯来书十三章十节讲到属灵的次序的时候，他不是讲到什么那些领袖是什么，他在做那里引导的工作，然后他是怎么样，他在那里警醒的看顾这个教会，然后他知道他将来是要向耶稣向神来交账，所以他有这样一个引导带领管理，原来的意思是 rule over， 就是管理的这样一个责任在他的身上。所以在这个里面，神要他的教会在一个团队当中，他是有从神来的意向，就像我们一样。当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抓住恩典的季节里面，神，这是神圣灵给我们的意象，但是我们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不是说我们就是喊口号说抓住了恩典，但是抓住了恩典跟我们个人每一个人，跟你的家庭，跟你的工作，跟我们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一起教会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有带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一个 value 在这个中间。而且我们知道要知道圣灵要怎么样带领我们在这个季度里面把它活出来，有一个执行的计划 action plan 啊， action plan。 你早晨有没有在继续的灵修，有没有在祷告城墙上面，有没有在祷告城墙早晨上面，我们一起来回应，这个都是 action plan， 这个是具体把它活出来啊。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哪一方面离偏离了神的真理，或者圣灵给我们新的启示，我们要马上顺着圣灵的带领更正我们自己，有问题出现我们要去解决，甚至包括教会里面各样的管理事务财务的事务，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带出我们教会在这个季度里面，就是我们教会的怎么样，那个时候的意向我们说什么，同心合一建造教会，带到一个耶稣基督身体的合一当中来。另外这里讲到领袖的责任怎么样，他们警醒的看顾，看顾什么，看顾羊群的，在神的家当中还有软弱的，不管是灵命上软弱，身体上面软弱的，还有甚至可能是在那里睡觉的，沉睡的也有，对不对，他们有各样的需要，用神的话去喂养他们，用神的话去喂养他们，不只是说那一个牧者星期天站在这里啊传讲神的话，而是在平时的这样每天七天，一周七天里面，我们在小组，我们在成家祷告上面，我们这些组长的提醒，我们的主日学，我们各样的读经的进度，都是在神的话语里面，神要我们得到喂养，而且我们得神的喂养是按照那一个意向，按照圣灵所带领我们的。照我的想法，我们星期晚上很棒，刚刚张老师说我们要继续，我说哇、哦、要继续啊，这个责任蛮大的、啊、星期晚上我们在分享启示录很棒，对不对啊？那个严妈妈也在那里在笑，对不对？哦，实际上我很喜欢末日的信息啊，我、哦、恨不得我们每个星期天都来讲末日的系列，但是这个是不是就是在星期天我、哦、正好是我们教会所需要的，我们要很清楚神在那一个时间里面要怎么带领我们，要神那一个话来喂养我们，我们知道我们问题有罪在哪里，有需要得到帮助咨询的，我们要提防有不正确的那些东西进到我们中间，所以这照顾肢体，看守肢体，警醒看顾肢体，成为什么遮盖，成为那一个遮盖，所以那一把伞是要坚固的握在手上的，如果这一把伞没有坚固的握住的话，那个在那个伞下面的这些人怎么样，绝对就淋雨了嘛。所以我们要成为这一个遮盖，这一个遮盖不只是说某一个人的责任，这是一个团队，这是你的责任，在基督徒丰收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相互的来看顾神在我们中间 你要看看你左边右边几个人，你每天要为这些人来祷告啊。这个就是成为一个看顾，成为一个看顾。然后领袖还有一个，他要什么？他要去交账。交账，当耶稣基督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被称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就在我们平时的服事当中，不管是大的是小的，我们是尽职的，我们是殷勤的，我们是带着爱心的。我还记得当我们来到加州的时候，因为这几天我特别就在思念我们的赖师母。我们2000年来加州的时候，那我们还没到来加州的时候，我们在芝加哥教会里面有人就跟我们建议说，哎，建议就是说你们去南加州有两个教会你们可以去看啊，可能蛮适合你们的啦啊，一个就是赖牧师的 OCCCA 啊，那另外一个他说哎比较年轻很活泼的，你们可能蛮喜欢的。好，所以我们来了以后，我们就先去赖牧师那里，就去星期天去聚会。然后呢过了一个星期那一天呢后来那个周间赖师母就打电话来了就问候了怎么样问候Amy 就跟他很诚实的说我们还需要看另外一个教会嘛真的很重要，不管你搬家到哪里一定要找到神为你安排的那一个对你最有益处的教会那个好像说好，神与你们同在啊，神与你们同在，然后这样，所以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教会，对，觉得蛮喜欢的，所以就继续就去了好几个星期，后来我们就要祷告了，那个到底我们是要留在那里，还是还要回到那个 OCCA 那里？Amy 就在那里祷告，星期天早上在那里祷告，他说神啊，我们现在这两个到底神你要我们去哪里，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啊，有时候按照我们的心意可能也不是出于神的旨意啊。那个他祷告的时候，他就祷告说，除非神啊，除非赖师母今天早晨打电话来给我们了，我们可能神你叫我回到那个莱姆斯 OCCC 的教会，就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那天早晨，赖师母就打电话来了：“你们怎么样啊？看教会看得怎么样啊？”就怎么样？所以当你知道吗？在这样一个次序当中，当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将我们的心献到神的面前，降服在神的面前，说：“神，按照你的意思。”来做成你自己的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样去降服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一天圣灵就感动了赖师母，神就这样做事，神就感动了赖师母，拿起电话打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赖牧师那里一待就待了多少年？13年。这样，所以当我们愿意忠心在神的事上，就像赖师母一样，星期天早晨多忙啊，教会有那么多的事情，对不对？要办哇，敬拜团要照顾哦，然后饭有没有烧啊，这个茶水有没有热啊，哇，这个桌子有没有排好，谁去擦了，对不对？你那么多的事情，但是圣灵当跟他讲话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想我，他就打这个电话，否则你今天我也不会站在这里。弟兄姊妹，当我们活在神的次序里面的时候，就是我们愿意去配合。所以在这里所讲到的，他说你们要依从啊，你们要顺服啊，要使他们这些嚣张的将来嚣的快乐。在讲什么？这讲到我们的责任啊，我们每一个人又是领袖又是羊群啊，我们要去配合啊。依从就是配合，这个配合原来意思叫 obey， 意思就是 cooperate。 obey 的意思就是说我这样去做，就像你在公司里面给你一份工作怎么样，你不得不做，是不是？这叫 obey， 因为我想到下个星期我没有薪水的话怎么办，对不对？ 你就 obey， 那你就 cooperate， 你就配合你的主管你去做了。但是这个是不是出于你的心呢？但是在这里，希伯来的作者讲到教会的秩序里面还有一个，我们是顺服，顺服就是降服，就是 submit， 就是说我们从心里去做，从心里去配合，从心里去配合我们小组里面现在的运行，从心里去配合现在我们读经的进度，从心里去配合去做，去参加祷告会，不管是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这个要顺服啊，弟兄姊妹，这个叫活在这个属灵的秩序里面。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不只是说我这样是配合，是的，我的大方向是非常对，因为这是神你给我的教，我要让神的旨意成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让这些带领我们的这些领袖，将来他们要去神那里交账的时候，让他们交的是快乐的，不是说我在那里每天在那里咬牙切齿说哇，我这些人怎么样啊？你看我哦，多辛苦，弟兄姊妹。当我们一起配合、一起顺服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样的操练当中，在这个秩序当中，尊崇尊荣这些属灵的领袖，就像路德一样尊荣他的婆婆，就像波阿斯一样尊荣那一个还有更至亲的尊荣那些 那些长老的时候，怎么样，这些人将来交账的时候，属灵领袖交账的时候，他们交的就快乐，交的就快乐。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秩序，所以当我们活在这个属灵秩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路德记里面，那个神的祝福就临到，神的恩典就临到。在路德记二章里面，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怎么样，当他去到波阿斯的田间，在那里捡麦穗的时候，波阿斯也看到，而且波阿斯早就注意到他了，而且波阿斯早就听到，哇，这样一个贤惠的这样摩亚的女子啊，她在她婆婆家里如何的孝敬她的婆婆，哇，尊荣她的婆婆哦，然后她又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愿意来到以色列的国，尊耶和华神为她的神，她你所做的她都听见，她都知道，而且愿神啊将赐给你啊，因为你来投靠，不是说投靠以色列某一个人，因为你知道你来投靠耶和华神的，所以刚才那一把大伞举起来的时候，当我们进到这个保护伞的时候，你知道你不是来投靠说周牧师在这里，你是来投靠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在这里啊。神那个翅膀，我们就在神的翅膀下面。下一次我们还要讲这一个题目哈，所以怎么样？路德就蒙福啊，跟其他的使女一样，哎，跟他们一起在那里吃饭享用啊，哦，然后瓦斯跟他们讲，哎，吩咐你们啊，照顾这个路德女子啊，所以他回去的时候，一天拿多少？你知道，你知道一法大麦是多少磅吗？多少磅吗？30磅哎，一位女子要扛个30磅还不容易啊，但是居然30磅，他给。捡30磅的麦穗，你去哪里捡啊？哦，原来想美国都是金子，结果来到美国也没捡到一个金子嘛，对不对？是不是？因为他回到家讲这一个给他的婆婆，弟兄姊妹，然后波阿斯也是一样，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是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是谁？欧贝德，欧贝德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呐、啊。那耶稣基督就是从大卫这个血脉出来的，你知道吗？他还不知道那个时候，居然他这样的遵循，在一个属灵的这样一个秩序当中，他带下了，你知道吗？带下了全人类的祝福啊！从这个家族里面、啊，弟兄姊妹，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也是一样。我们现在要来回应。神要在这个恩典的季节里面，神要使用我们，就像路德，就像路德，就像波阿斯一样，活在这个属灵的秩序里面，将这个恩典成为在我们教会的祝福，成为我们家里的祝福，我们公司的祝福，大伯摩纳地区的祝福，加州的祝福，美国的祝福啊，中国、台湾、香港，这世界的祝福， 只要我们愿意活在这样属灵的秩序里面，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当中，路德跟拿欧米他们回到了伯利恒，他们不是带着钱回来，他们空空的两个袋子，他们有很大的难处啊。虽然有一块地，但是那块地是荒地啊，连耕种还没有耕种，他们自己没有丰收啊，没有稻子可以割啊。在这样一个贫穷的光景，对我们今天来说，就像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说有很多的难处，在工作里面有很多的难处啊，老板不喜欢我，我的同事又指责我，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哎，这个牧师的眼睛不知道长在哪里了，就没有看到我的服事，也不赞美我一下，是不是？我们身体上面的软弱，甚至是家庭里面的一个关系，跟儿女的关系，另一半好像没有那样的和谐。但是今天圣灵跟我们说，我们愿意成为就像路德，就像波阿斯一样，先走一步，先跨出那一步，进到属灵的这样一个次序运作当中的时候，那个逆境会成为一个祝福。路德、拿欧米他们的贫穷结果怎么样？一天就可以收成30磅的麦子给两个人用啊。今天你要吃上1磅的饭怎么样？吃不下了嘛，对不对？波阿斯怎么样？原来还有一个男主在前面，还有一个更至亲的人呢，他有权利娶路德。哇，我爱路德这样的爱，哇，居然有一位人还有这样的权利，恨不得把他一脚踩踢出去，是不是？但是他没有啊，他降服在属灵的秩序里面啊，他尊荣了一个人，怎么样？他得到了路德这个女子，整个家族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不放弃，在拦阻里面，我们只要不放弃，我们只要勇敢地说，主，我们按照你的心意，主，我们怎么样按照你的心意，就按照你在圣经里面已经写下的这些话语啊，就像路德跟波阿斯，他们照着当时犹太人那个以色列神给他们的这些律例，他去行的时候，神的祝福已经临到。当我们今天神的话语都已经写在圣经上面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按照神的话去写，先用神的话装备自己，把神的话活出来。祝福不临到你吗？祝福不临到我的公司吗？祝福不临到我的儿女吗？神要祝福我们，所以我们一起起立，用这一首诗歌，不管怎么样，但是我们进到神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秩序祝福里面，我们可以奔跑不放弃，这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中间。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 再来一次。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 我奔跑不放弃，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所难却不知失望，至暂至亲的苦楚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所难却不知失望，至暂至亲的苦楚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是的，主，这是你为我们所设立的爱的路程，这是恩典的路程。在这个路程上面，主已经给了我们这一个行走主你爱的路程，恩典路程的属灵的次序。主，我们愿意进到这样一个属灵次序的时候，主让我们是刚强战胆的，让我们面临难处的时候，我们不放弃来跟随你。因为主，我们知道在你的话语里面，在你的次序里面，在属灵的权柄里面，主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上好了。主，你是要来祝福主你自己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职场，祝福我们的社区，祝福大波摩纳地区这一个城市的神。主，我们跟你说，圣灵已经向我们说，抓住恩典的季节，让我们进到这属灵的次序里面。主，我们跟你说，我们愿意降服，降服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不再是说寻求我们自己的喜悦，主，而且来要来寻求主你自己的喜悦。主，我们不是来寻求我们自己的得意，而是要来看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主，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主，我们要为你而活。主，我们不是说主，我们来看你的面，主，我们而且要来抓住我们弟兄姊妹丰收家人的手，一起来朝见你，来跟随你。主，谢谢你，你今天像我们这样的说话。主，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把它活在我们平时日常的细节的生活当中，在个人的，在教会的，在家庭的。主，求你来带领我们。主，让我们成为那一个不只是说我们是 obey， 主，我们是 submit， 主，我们是降服，主，我们是顺服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从心里来做，让我们从心里来跟随，让我们从心里来穿鱼，让我们从心里来活在主你的旨意，在你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基督徒丰收教会这一个神的家庭当中。主，我们尊崇你，主，我们尊荣你，主，我们在这里高举你，我们要让你在基督徒丰收教会当中得到当得的荣耀。谢谢主耶稣，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式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 直到永远。神的教会，我们一起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